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宇宙是无穷无尽的，在浩瀚无涯的宇宙中，蕴藏着无数我们人类未知的秘密。有科学家就认为，地球和某种神秘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捉摸的通道，通道的两边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世界。研究这种现象的人把藏在通道另一侧的那个神秘世界称作四维空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异度空间单元要跟大家一同进入一个神秘的空间，看看在那里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我是来自克星球的超人克拉克。 哦，欢迎你造访地球。 UFO 是我的飞船，银河系就是我的家。 哦，我的朋友，那是多么奇妙的世界，我真想去看看。 好，那我们一起走吧。三、二、一，发射。 异度空间。公元1934年，在美国菲拉迪尔菲亚港，有一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正启程向远海驶去。就在这时，突然一阵波涛袭来，还没等着斯舵把稳方向，转瞬间这艘船神奇地在弗台尼亚州东南部的诺福克海港出现了。船长、大副、领航员、斯舵手和水手们个个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船长紧蹙双眉，心里头纳闷。菲拉迪尔菲亚港和诺福克港之间距离500多公里，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中，怎么可能由一个港口航行到了另外一个港口呢？况且大副、领航、斯舵又没有失职，层层控制着这艘船，又如何会发生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真是莫名其妙啊。我们再说1956年5月10号，美国西部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叫做奥塔斯的城市中，8岁的孩子吉米正和他的小伙伴特姆肯一起玩捉强盗的游戏。由吉米爬上附近一家人家的围墙，抓住从围墙下通过的肯。正玩在兴头上，吉米忽然大喊一声：“肯，等一下！”就从围墙上跳了下来。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吉米却踪迹皆无。特姆和肯是大吃一惊，急忙大声喊道：“嘿，吉米，吉米，你藏到哪儿去了？快出来！”两个孩子声嘶力竭地呼唤着自己的伙伴，但是听不到任何声音，吉米仍然杳无踪影。人们听说吉米在两位同伴的眼前突然失踪，顿时轰动了。吉米的妈妈急忙向警察局报了警，警方以为发生了诱拐儿童的案件，立即出动进行搜查，但是毫无结果。1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吉米的母亲也出乎意料地失踪了。当时由于没有人在现场，不知道他失踪时的情形，但是连续发生2起人员突然失踪的事件，使警方紧张了起来。 他们再次进行了全面侦查，但是仍然一无所获。吉米母子俩为什么会去向不明，一直无人知晓。1960年，在神秘的百慕大海域也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在众多旁观者面前，美国的战斗机被云层所吞噬，就此消失不见。目击者之一维克多回忆说，当时我在金德雷空军基地的人工卫星站工作，那天气候良好，空中除了一朵云之外一片晴朗，五架战斗机从事着训练飞行，包括我在内很多基地人员都在观赏天空的情况。五架战机在离海岸800米的上空冲进了一朵漂浮的白云中，我拼命地伸长了脖子望着天空，但是有一架却始终没有再出现。基地顿时骚动了起来，控制塔的指挥自始至终都是目击者呀，他也没有看到任何物体从云中掉到海上，雷达屏幕上显示出的五架战斗机的影子瞬间就消失了一架，这立即引起了官方的极大注意，并派出了搜索队，搜索范围是基地的海岸到800公尺外的海滩，人们找了又找，最后连一个战斗机的碎片也没有发现。那朵白云吞噬了一架战斗机，这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时间进行到1968年的6月1号，又出现了一件古怪的事儿。那一天，在南美洲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外，两辆汽车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辆坐着律师毕特尔夫妇，另外一辆载着他们的朋友戈登夫妇。他们的目的地呢，是150公里之外的麦布市。戈登夫妇一路领先，不久，汽车在暮色当中到达了麦布市郊区。他回头往后一看，毕特尔夫妇的车子不见了。他们还以为律师的车子发生了故障。进城之后，他俩分头打电话给沿途的村镇，又派人沿着高速公路搜索。2天过后，一无所获，戈登夫妇只好报了警。而就在同一天，戈登接到从墨西哥打来的长途电话，说话的人竟是毕特尔律师本人。原来他们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当毕特尔夫妇的车子经过雪斯哥姆时候，车子前方突然一片白雾笼罩，不久他们的车身全被白雾所包围。毕特尔看了看表，时间是午夜12点10分。而就在这时，夫妇俩突然昏迷了，也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他们才苏醒过来。天色已经放亮，车子仍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而令人奇怪的是，这路上的风光景色以及行人的穿戴服饰都跟阿根廷大相径庭了。停车一问，真叫他们大吃了一惊，原来他们已经在墨西哥城了。阿根廷距离墨西哥最少有6000公里，他们怎么会把车子从阿根廷开到了墨西哥了呢？律师先生自己当然捉不出个头绪来。毕特尔夫妇赶紧打电话给阿根廷驻墨西哥的领事馆，要求帮忙。这时他们两人的表针仍然停在12点10分，而实际上这一天已经是6月3号了。像上述所说的这种种的怪事情，世界上发生过了很多次，所以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注意。于是欧美国家一些勇于探索自然之谜或超自然现象的学者们掀起了一场神秘失踪与再现和四维空间的研究热。在研究过程中，泰坦尼克号上两位失踪了近80年后又再现身的幸存者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在浩瀚无涯的宇宙中，蕴藏着无数人类未知的秘密。有科学家就认为，地球和某种神秘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捉摸的通道，通道的两边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世界。迷幻时空带您一同解读神秘的四维空间。 1912年的4月15号，泰坦尼克号超级游轮在首航北美途中，因触撞了一座浮动的漂浮的冰山而不幸沉没，酿成死亡和失踪多达1500多人的特大悲剧。几十年过去了，正当人们对他开始淡忘时，却又连连爆出了惊煞世人的新闻呐！ 首先是美国的报纸在1993年8月上旬公开了一则史密斯船长再现两周年密文的消息，接着大报小报争相对失踪再现的异象奇闻做了大量的报道。报道说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北大西洋的冰岛附近发现并救起了泰坦尼克号沉船时失踪的两名幸存者，这两名失踪者神秘再现的经过是这样的。1990年9月24日，福斯哈根号拖网船正在北大西洋航行，在离冰岛西南约360公里处，船长卡尔乔根哈斯突然发现附近一座反射着阳光的冰山上有一个人影，他立即举起望远镜对准了人影，发现冰山上有一位遇难的妇女用手势向福斯哈根号发出了求救信号。当乔根哈斯和水手们将这位穿着本世纪初期的英式服装全身湿透的妇女救上船，并询问她因何落海漂泊到冰山上的问题时，这位妇女竟然回答道，我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一名乘客，叫文尼考特，今年29岁，刚才船沉没时被一阵巨浪推到了冰山上，幸亏你们的船赶到救了我。这下可好，福斯哈根号上的所有船员都被他的回答弄懵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是在发高烧说胡话吗？随后文尼考特太太被送进了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除了在精神上因落难而痛苦外，其他方面均健康良好，丝毫没有神经错乱的迹象，血液和头发化验也表明他确系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就麻烦了，难道这考特太太从1912年失踪到现在竟会没有一点衰老的迹象？海事机构还特地查找了泰坦尼克号当时的乘客名单记录表，确认了考特太太登上了这艘豪华游轮。用咱的话说，这太离谱了吧，以至于人们无法用科学常理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难道他真的一直存在于所谓的四维空间中吗？正当人们为此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另外一件怪事儿又发生了。1991年8月9日，欧洲的一个海洋科学考察小组租用了一艘海军搜索船，正在冰岛西南387公里处考察时，意外地发现并救起了一名60多岁的男子。当时，这名男子安闲地坐在一座冰山的边缘，他穿着干净平整的白星条制服，猛吸着他的烟斗，潮湿的烟丝冒出浓烈的白烟，双目眺望无际的大海，脸上显示出一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表情。但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失踪了近80年的泰坦尼克号上大名鼎鼎的船长史密斯先生。他几次拒绝对他的援救，著名的海洋学家马文·埃德兰博士在救回了史密斯船长之后告诉新闻记者说，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会比这件事情更让他吃惊了。他不知道在北大西洋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救的人并非行骗之徒，而是确确实实的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是最后随船一起沉没后失踪的人。更令人惊奇的是，史密斯虽则已是140岁高龄的老人，但仍然像个60岁的人，而且在他获救时一口咬定是1912年4月15日，并且三番两次劝阻救助人员不要救他。船既然已经被冰山撞沉了，最后的气浪把他抛到了冰山上，他这个船长也只有与冰山共存亡了。后来欧洲的一些新闻机构也对此做了透露，声称救援者弄清楚这位英国人史密斯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后，急速把他送到了奥斯陆，随时又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治疗。精神病心理学家扎勒·哈兰特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后，认为他的生理和心理都很正常。哈兰特博士曾经在1991年8月18号的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通过保存在航海记录中的指纹验证，可以确认他的身份就是船长史密斯。这件事情该如何解释？欧美的有关海事机关认为，史密斯船长和考特太太均属于穿越时光再现的失踪人。 据此，一些专家推测，可能海上仍然有盲目漂流的幸存者在等待着人们去寻找，因为神秘失踪后又再现的事件，历史上的记载不乏其例。 我是来自克星球的超人克拉克。 哦，欢迎你造访地球。 UFO 是我的飞船，银河系就是我的家。 哦，我的朋友，那是多么奇妙的世界，我真想去看看。 好，那我们一起走吧。三、二、一，发射。 异度空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据美国海军部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役中，美国的印第安纳保利斯号军舰被日本潜艇击沉。当时美国海军部收到舰上有25名官兵乘救生艇逃离了军舰的求救信号，但是美国海军部多次派出营救舰队和飞机去寻找，均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宣告这25名水兵已经葬身在海底。然而在1991年7月的一天，一对菲律宾渔船在菲律宾群岛以南的西比斯海域上竟然发现了这只救生艇。小艇上的25名船员虽然如惊弓之鸟，一片惶恐不安的样子，但他们仍然不失年轻力壮的风貌。这个发现使得美国当局感到万分的惊愕，当然更加使他们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印第安纳保利斯号军舰是1945年7月30号被击沉的，时隔46年之后，这25个人的模样竟然和被击沉时一模一样，连胡子和头发都没有一点变化。这25名获救的人员一致认为，他们在海上仅仅漂流了一天时间。对此，天文学家森梅西·坚斯博士认为，他们有可能闯进了一个四维度空间，几十年后复出人间，却全然不知道已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近来热衷于研究神秘再现的学者们还发现，再现并不是海洋当中的专利，在航空史上也可查到诸如此类的记载。那是二战期间，美军的一支空战队在北美战场上结束战斗后，在返回基地前的整编中发现少了一架 P-38 型战斗机，编队的飞机四处寻找，结果没有任何发现。当晚基地为这名飞行员举行了弥撒，这谁都清楚，所谓失踪实际上就是阵亡了。但是就在弥撒举行途中，基地警报声突然响起，雷达显示一架身份不明的战机正低空高速接近机场，战勤人员立即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几十架战斗机带飞，防空火力网也一齐对准了这架飞机。而就在这时，基地上的官兵蓦然发现，探照灯光笼罩下的飞机很像是白天失踪的那架 P-38 型战机。报务员立刻用无线电跟这架飞机进行了联络，但是得不到任何回应。信号兵也用信号灯打出了灯光信号，要求来机做出敌我识别讯号，但是来机对此全然不顾，径直往基地急冲而来。正当指挥不知所措时，该机在机场正上方的空中突然断裂，像天女散花一样将无数的碎片纷纷撒向了地面。令人更加惊奇的是，飞机散架时既没有火光也没有爆炸声。随后人们又发现碎片星雨当中跳出飞行员和降落伞，先是副伞随风飘荡，随后主伞也张开。惊魂未定的基地官兵们纷纷拥上了卡车，风驰电掣般地奔向了降落伞和残骸的跌落地点。他们目睹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残存的机身编号证实该机确系失踪的那架 P-38 战斗机，但是他的油箱早已用干，难道在死亡约十小时后还能驾驶飞机和跳伞吗？这件奇异的案件被列入了美国空军机密档案， 他附上了基地指挥官和目击者的签名。当时有人怀疑 P38 战机可能遇到了外星人的飞碟。数年来热衷于神秘再现的探索的学者们，对失踪后又再现的事件进行了深程度和深层次的挖掘，并已经搜索到了十几个甚至到几十个案例。他们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企图从物理性质、光学现象、时序体系和空间原理对此做出解释，但是没有一位学者能跳出四维空间的困惑。有学者认为，四维空间实际上就是宇宙中存在着的反物质世界，其根据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建立的物质总能量公式。根据这个公式，物质的总能量有正负两个值，物质出现负值，我们该如何认识呢？一些学者就将它与反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咱们目前仅仅是了解了宇宙的一半，也就是正物质所处的范围，而宇宙的另外一半却是由反物质组成的体系。这两大部分由引力作用彼此接近，而当它们接近到一定程度时，由于部分正反物质产生湮灭作用，产生巨大的能量，造成了压力，又将宇宙中这两大体系分开。据此可以认为，神秘失踪系正负两大物质体系产生引力场局部弯曲时所产生的湮灭现象，而当这个湮灭消失后，引力场恢复原状时，失踪者也就再现了。此说法看似有道理，但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认为湮灭可以解释神秘失踪现象，但湮灭只能使万物永远失去，而不可能再现。也有学者认为，四维空间可能与宇宙中的黑洞有关。黑洞是个人眼睛看不见的吸引力世界，然而却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四维空间，人一旦被吸入黑洞中，就什么知觉也没有了。当他回到光明世界时，只能回想起被吸入以前的事情，而对进入黑洞遨游无论多长时间，他都一概不知。所以历史上神秘失踪的人、船只、飞机等，实际上就是进入了这个神秘的黑洞。但是这个学说同样也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因为目前科学家设想中的黑洞理论是个光吃不拉的神秘世界，它吞入任何物质以及能量，但是从来不释放，否则它就不能被称之为黑洞了。因而凡被吸入黑洞当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重见天日之时。 在浩瀚无涯的宇宙中，蕴藏着无数人类未知的秘密。有科学家就认为，地球和某种神秘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捉摸的通道，通道的两边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世界。迷幻时空带您一同解读神秘的四维空间。 就在这激烈的争论中，学者们对四维空间也提出了几种其他的理论假说。其一是时间停止说，对于地球上的物质世界，进入四维空间后就意味着失踪，而重新出来时又意味着神秘再现。这表明四维空间和地球不是一个时间体系，它的时光是相对静止的，因而无论失踪三年五载或是几十年数百年，都如同一时一日，亦或从失踪到再现的时间为零。其二是时间可逆说，即四维空间中的时间是倒转的，失踪者进入这套时间体系中，有可能回到遥远的过去，然而当时间再次出现逆转时，又把这名失踪者带回到失踪的那一刻，结果就出现了神秘的再现。其三是时间关闭说，时空隧道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性世界，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于人类生活的物质世界，它既关闭又不绝对关闭，有时也偶尔开放一次，这一开放就造成了神秘失踪，后来又一放，失踪者就再现了。目前人们对四维空间的认识问题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却无一说法能提供可使大家信服的科学依据。那么四维空间是否真的存在？它还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呢？这有待于科学家做进一步的探索。